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十集。 朱韵接过鼠标，草草扫了一眼，文章介绍了这位青年画家的求学经历以及目前的作品成就。 哇，好帅啊，好乖啊。 朱韵斜眼看见柳思思花痴地望着屏幕，文章配有一张照片，里面的少年眉清目秀，笑得很腼腆。朱韵再向下拉，看到他的一幅作品，心里一跳，那是一幅木炭画，名为灵寻，画的是一片枯干的山峦，笔法成熟又狂放，可谓是排山倒海，千钧之势，摧枯拉朽，群魔乱舞。冷不防看一眼，朱韵觉得这画里爆炸般的气势倒跟屋里的某寻有几分相似。胳膊被人戳了戳，柳思思不满地看着他。 往上看照片。 他拖回上层开始翻译起来。文章很短，十分钟不到就翻译完了，他稍加润色，一刻钟交稿。 多谢你啊。 柳思思早就坐不住了，在朱韵翻译过程中到处乱走，看见他弄好，从背后抱住他。 学姐，你的胸。 柳思思胸之坚挺更像是两只机关枪抵着他，让他不得不照令办事。朱韵忽然有一瞬间的好奇，转过头问柳思思， 田修竹和李寻，你更喜欢谁？ 柳思思笑眯眯地推他一下。 哎呦，问这么尖锐干嘛？太不友好了。 尖锐不友好？柳思思抱住朱韵，小声在她耳边说， 你更喜欢谁我就更喜欢谁。 说完欢天喜地地收起作业本去找李寻了，留着朱韵坐在原处哑口无言。傍晚时分，朱韵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临走前去跟李寻打招呼，李寻百忙之中抽空瞥他一眼，淡淡的夸赞， 不愧是课代表，错也写得够快。 朱韵觉得自己走之前有必要让他明白一点，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给别人做作业的。 柳思思歪头看他，李寻忙着手里的事， 帮个忙而已。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，朱韵很有兴趣弄清他在干什么，在写什么程序，用了怎样的思路，可他看不到。柳思思搞定了作业，整个人轻松的不行，挂在李寻身上安安稳稳地做假人。朱韵觉得自己的肺部生出一股气，不听管控难以善罢甘休。站了几秒后，他终于对工作中的李寻开口， 喂。 没有叫名字，李寻还是抬头了。朱韵咬文嚼字地提醒他， 我可是你请来的。 此话一出，周围四五个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，一齐看向他。高建红一脸笑意，柳思思嘟着嘴静观其变，李寻嘴里嚼着口香糖面无表情。朱韵暗自挺着腰板，难道你忘了之前邀请我的事？别装。对视了一会儿后，李寻扣上笔记本。 好吧。 好什么？李寻淡淡地吸了一口气，起身一手卡在腰上，面向整个基地。朱韵一见他那表情，内心条件反射的觉得要不妙。干肾？你要干肾？李寻敲敲桌子， 来，都停一下。 朱韵紧张起来。李寻抬手，没什么腔调的介绍， 这位， 指朱韵， 是我们请来的公主。 高建红直接笑出了声，柳思思也捂住嘴，其他同学不明所以，只能鼓掌配合。也亏得朱韵这么多年修炼有方，才能在这样的场面下稳如泰山。李寻看了眼时间， 等会儿我请客，给公主接风，愿意来的随意。 朱韵忍住一把火燎了他满头杂毛的冲动， 对李寻说。 谢谢你，不用了。 别，毕竟是请来的，委屈谁不能委屈公主殿下。 我上辈子杀你全家了，为何今生要遭此大劫？ 柳思思兴奋地拦住李寻。 哪儿去？我也要去。 李寻报了个名字，是学校附近的一家 KTV。 柳思思乖乖拿着手机去外面订房间，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朱韵只能坐回去，等着其他人忙完正事给他接风洗尘。7点多，一行六人从基地出发。朱韵都不知道原来校外 KTV 这么火爆，周五晚上包房全部爆满，全靠柳思思跟店里伙计熟悉才硬抢了一间。 KTV 装修不错，但隔音效果不怎么样，朱韵被隔壁的公鸭嗓吼得头晕眼花。柳思思准备了一下，开启麦霸模式上台献歌。柳思思不愧艺术学院出身，唱得好听，身段扭得也到位，专业的像个三流明星。虽然这场聚会美其名曰是给朱韵接风洗尘，但酒已经喝了一箱了，朱韵还是丝毫没有体会到身为主人公的实感。他只能自娱自乐地在各种噪音里努力分辨柳思思的嗓音。没留神，一个高高的人影拎了两瓶酒过来。地方实在太小，李寻一屁股把朱韵衣服压住一半，递他一瓶酒。朱韵摇头， 我不喝酒。 李寻也不勉强，将酒放到面前的桌台上，自己拿起另外一瓶喝了起来。朱韵偷偷瞄了李寻一眼，虽然这里很吵，但气氛真的不错，而且李寻貌似已经喝了不少酒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放松。朱韵觉得这是个机会，是时候就自己将来的基地生活跟李寻聊上一聊了。 那个李寻， 环境嘈杂，李寻完全没有反应。朱韵酝酿片刻，在他耳边大吼一声， 李寻。 李寻被喊得一口酒呛嗓子里，大骂， 找死啊。 朱韵决定先不道歉，把自己的事情说完要紧。 下次你给他写作业吧。 李寻看着他， 给自己女朋友写作业，天经地义。 李寻笑了笑，说了句什么，朱韵完全没有听清。 你说什么？ 李寻又说了一遍，朱韵还是没有听清。 你大声点儿。 下一秒，朱韵感觉自己脖领子一紧，然后整个人被扯过去。李寻的胸膛里有清淡的味道，你说怪不怪？他抽烟喝酒染发纵欲，但身上的味道总是干净的。耳边响起李老板不逊的声音， 听我的话才叫天经地义。 你咋不上天呢？朱韵无语地从他身上爬起来，结果起身的时候一不小心手掌在他大腿上打了个滑。朱韵抬眼，李寻放松地坐在沙发里看着他，完全没有要动一动的意思。包房里的彩灯转来转去，映得他的金发华丽而艳俗。朱韵盯着他，心想如果现在扫黄大队来了，是不是不需要盘问就能给他抓走。 看什么？ 他声音很轻，但朱韵只需看着他的嘴唇便知道他在问这句。朱韵摇头，声音也很轻， 没什么。 李寻靠近，一双单眼皮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很锋利。 坦率点才招人喜欢。 李寻回头，半开玩笑的同屋里其他几个人说， 哎，我问你们，女人是不是笨点好？ 大家都喝了不少酒，听见李寻问话，高建宏迷醉着第一个举手， 是。 其他人也纷纷搭腔表忠心，最后连前面的柳思思都跟着举手，开心地对着麦克喊叫， 没错，笨女人最好，笨女人万岁。 这伙人已经疯了。 朱韵再也待不下去，起身告辞。 我先回去了，你们接着玩。 他得重新思考一下，还要不要留在基地了。朱韵穿好外衣后，听见李寻不咸不淡的声音。 又开始乱想。 没，我想的有理有据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